博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七，排列五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向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在这儿祝您在鸡年大吉大利。 本将一汽大众飓风迪 4S 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鸡年里抱着平安，拥着健康，揣着幸福，带着甜蜜，牵着财运。 金鸡报晓新春到，北京家族汽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们拜年了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把酒当歌，歌盛世，闻鸡起舞舞新春，干一杯酒业，祝您天天行大运，快乐过新年。 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名利二字一堵墙，高人聚在里边藏，有人跳出墙边外，便是神仙不老方。白云瑞到了三仙岛，遇上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把这位小达摩弄得是蒙头转向，好像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，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，他这心呢就乱了。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，很多事情都不尽心，又遇上个要饭花子叫山药蛋，你说这个人出来进去跟着捣乱。白云瑞给了他8两银子，他还有点嫌少，晃着脑袋嘬了半天牙花，哑着个脖子说三道四。 行啊，要饭嘛就别嫌馊，给点还就不少，您哪还别心疼，这钱不白花，到了时候你就知道喽。 说着噼啦啪啦穿着2只破鞋走了。云瑞看着他的背影皱了半天眉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儿，对，让他都给我弄懵了，我还有一件大事未了。我跟那三老长青不老欧阳亮，托天换日欧阳芳，万里追魂夺命走韩世佩，打赌击掌了。这三个人在10里地以外的虎头岩等我比武，我得去。云瑞想的是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把伙计叫过来。伙计，我这个电账先别结，一会儿办完事儿，我有可能还回来，假如我不回来，我在你柜上存这钱就双手奉送了，剩下的就作为小费。哎呦，好好好，大爷您别这么说呀，您准保能平安的回来，借你吉言。请问虎头岩 就出来奔东走嘛。 对，出门您奔东走一点错都没有，也就十里地左右。 白云瑞跨好了金丝龙鳞闪电劈，出了招商店，顺着奔东的大道他就走下来了。那么十里地还架得住他走吗？出了村庄，拐过一个山嘴，往对面一看，哟，云瑞就吓了一跳，这个地方好险恶呀。就见群山连结，起伏不平，全都是古木狼林，道非常不好走。他顺着山路又往里走了一程，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风吹树林，发出牛吼般的声音。白云瑞夹着120分小心，就进了树林了。哎，往前头一看，有块巨石，这块石头就好像个虎脑袋似的，非常形象。他心里明白，大概这就是虎头岩。云瑞就在这等着，左等这三老不见面，右等没有影子，白云瑞就有点不耐烦了，心里琢磨着，看这仨人的意思，不说玄话，难道他们能实信，或者是耍弄我不成？正在这时，云瑞就觉着身后有人扔了一件东西，啪啪，咕噜咕噜啊！白云瑞唰就把身转过来了，身后空无一人。低头一看，是个石头子儿。这谁扔的？云瑞顺声音就注意下去了。眼前还是一片树林，等他进了树林一看，哦，闹了半天，三老在这儿等着他呢。白云瑞没看见，等进了树林，云瑞一瞅，这三老三吊脚在那站着，真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，三柄长剑都在手中握着，一个个是凝眉瞪眼，纹丝不动。白云瑞心说，这是拉好了架子了，就等着我来决斗呢。云瑞一不慌二不忙，把外衣闪掉，稳了稳金丝龙鳞闪电劈，冲着三老一抱拳，三位酒后了，白某并非胆小怕事，只因道路不熟，所以耽搁了点功夫，请你们几位原谅吧。既然把我约来要以武力会斗上下，那你们三位哪位过来？是一起动手啊，还是单打独斗？只要你们画出道来，白某就走。云瑞说着话，摁崩簧推燕翅，嘎嘣，铲来铲来铲来，拽出这口宝刀，唰唰唰，封住门户，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的架势。奇怪的是，白云瑞不管怎么说话，这三位连回答都不回答，就站那块一动也不动。云瑞心说，这什么毛病啊？你们把我担起来了，怎么连一句话都不说？后来他才发现，这三位说不了话，那眼睛眨巴眨巴带动痕的，身子是动不了。云瑞到了近前，用手拍了拍韩世佩的肩头，这人身子还挺热乎，就是动不了。白云瑞明白了，哎呦，这是被什么人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。仔细一看，仨人全这模样， 小达摩就大吃了一惊啊，心说这事儿谁干的？好高的本领，能把这三位给点住，那真是太了不起了。白云瑞掂量掂量手中的宝刀，有心把他们杀了，不费出一回之力。又一想，算了，我三哥徐良啊，背后没少说我，说我太狠，应当容人之处且容人呐。虽然说他们是金灯剑客夏随良一党，但是呢，也没发现他们做什么特殊的坏事，都把他们杀了，岂不又结下冤仇呢？我四伯父蒋平说得好，冤仇宜解不宜结呀。云瑞想到这儿，把刀交到单手，转到三人的背后，在他们的穴道上猛击了三掌，啪啪啪，这仨人这口气才缓过来，就见他们身子一晃，往前抢了几步，就像骨头啊都酥了似的，摔倒在地，好半天了才起来。这仨老头恢复了原状之后，手拎着长剑，瞅着云瑞是捏呆呆发愣。白云瑞就问：“三位，你们怎么了？谁把你们用点穴法给点住的？”韩世佩这脸一红，老头啊，胡子撅起又多高了。这白将军，惭愧呀，惭愧！您怎么拿我们三个人还打傻呀？你那个小书童可真够厉害的，还没等着伸手呢，我们就觉着身子一麻，就动不了地方了。我的书童，云瑞苦笑了一下，三位，你们搞错了吧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书童，得了吧。个头不高，五短身材，头戴开花帽，身穿破衣服，踏着了两只鞋，油渍麻花的，能有个二十来岁吧，一说话大哑脖子，那不是您书童吗？哟，白瑞心中暗想，他说这人好像那个山药蛋呢。山药蛋刚管我要了八两银子，怎么会能分身法跑到这儿来？不对，绝不能是他，那也太快了。再者一说，他是个花儿乞丐，他哪能有这么大的本领呢？莫非其中有什么缘故不成？白云瑞又一想，现在先别费这脑筋了。云瑞跟韩世佩说：“老剑客，咱们呢先别提这个事儿了。总而言之，我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书童，也许那个人是开玩笑，希望三位不要认真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既然你们三位把我约到这儿来了，咱们话付前言。究竟是怎么个笔法，白某奉陪，请吧。”韩世佩点点头：“白将军高，我服了你了。拿刚才的事来说，我们三个人被点住了，您手里拿着刀呢，要说宰我们，那不费吹灰之力，因为我们毫无反抗能力。可是您呢，没那么做，相反把穴道给我们破了，您真是正人君子。就冲这一点，咱用不着比了，再比也没意思。我们仨人这二百多岁白活了。白将军，多谢多谢， 咱们后会有期。这仨人说着话，把长剑还甲，转身要走。云瑞过去把他们拦住了。三位，留步。白将军，您还有什么话说吗？有。三位，既然不比了，我也非常感谢。但是我问一件事情，不知道三位可能讲否？白将军，您问吧。凡是我们知道的，能说，一定一言不留。好，请问三位，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吧？三千贯，金灯剑客夏随良，卧佛昆仑僧，血手飞廉江红烈，绝命剑客叶秋生，五烟剑客庄子琴，九头神雕纪承达，这些人在不在三千贯？三位能不能告诉我？喂，在。不光您说的这些人，还有大堂主翻掌镇击天方天化，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等等等，多了。云瑞点点头。既然如此，我呀这次就没白来。我主要到三千贯，要把这件事情打听清楚。既然你们三位告诉我了，我就放了心了。多谢多谢，白将军。韩世佩说到这儿，伸着脖子往四外看看，一瞅没有什么人偷听，他把声音压低。白将军，过去呢，咱是个误会。我们身为南海派的弟子，跟三真人左右不离，交情是不错，不然的话能给他卖命吗？平心而论，我们跟你无冤无仇，方才你的所作所为深使我们受感动，因此我们要尽一言呐。白将军呐，这三仙观无论如何可是去不得呀。我们说句话也可能您不爱听，也慢说是你，就是白眉徐良，你们上三门的门长高人剑客等等等，谁也活不了。那三仙观早给你们准备好了，布置下天罗地网，真好比刀山油锅相似啊。另外呢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为了对付你们的人，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萧大当家的联合发出约请，请来不少的人呢，包括起来分这么十个字，有一仙、二圣、三道、四绝、五虎、六剑、七贤、八怪、九强、十魔。你说多少人？这些人呢，全都摩拳擦掌，等着你们进三仙观，就把你们置于死地。恐怕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也出不了三仙观呢。白将军，因此我们奉劝你一句，你赶紧快走。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你到了三仙岛了，如果再派人来，恐怕就不会像咱们这个样子了。你手再大能捂过天来吗？可以说是凶多吉少。白将军，再多的话我们可不说了啊，这就算报了恩了。另外呢，青山不老露水长流，你我还有相见的机会，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哥仨还要报你搭救之恩。仨儿说完了一转身，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了。 云瑞在树林里站着，回味着他们刚才说的话，认为韩志佩说的不是瞎话，完全出于至诚啊。云瑞想听人劝吃饱饭呢、啊，即使这样，我就赶紧离开三仙岛，回去搬兵请人。大家还在三教堂听我的回信儿，就这么办。白云瑞把宝刀还鞘，外衣穿好，从树林出来，离开虎头岩，回鸡仙村。一边走着，他就一边想刚才发生的事情。突然，他想起一件事来：什么人把这三老用点穴法给点住的呢？莫非真是那个山药蛋？回去我非给问清楚。要这么说，他就不是个讨饭的，肯定是一位世脉的高人，隐姓埋名，化妆改扮。云瑞想到这儿，脚下加紧，时间不大，又回到招商店。伙计一看乐了：哎呦，白老爷，怎么样，我说您平安无事就平安无事，这不您回来了吗？借你吉言，把我那房间开开。哎，水都给您准备好了，我到街上忘了好几次，可把你老人家盼回来了。云瑞回到屋里头，洗了把脸，坐这儿喝着茶，回忆着方才发生的事儿。正这时候伙计来续水来了，云瑞就问：哎，伙计，在你们店里头打杂的那个乞丐山药蛋上哪儿去了？哎，您问他干嘛呀？没出息的货，您不是给了他几两银子吗？甭问，又去耍钱去了，这阵肯定在赌场呢。赌场离此多远？哎，没有固定的，逮谁家玩谁家就是赌场。你别看咱们吉仙村不大，二三百户人家，哎呦，可复杂的，什么人都有，神头鬼脸的，谁知这阵是钻到哪家去了？您问他有什么用啊？话音未落，就听外头贴啦嗒啦，贴啦嗒啦，贴啦嗒啦，山药蛋来了，把门开开一看，白云瑞他乐了：哎， 白公子，实在是他妈对不起。这两天他妈手气儿不好，喝口凉水都塞牙。您不是给我八两银子吗？我寻思捞捞烧，结果他妈没捞回来，连本丧汤又都输了。白云瑞看着他，一动也没动，怎么打量？他也不是个高人。 于是说，大概不是他。有人跟他长得相似，这事儿可怪了，我得问清楚。山药蛋，你把银子又输没了， 可不是吗？我就等着您回来呢。我白公子，救人的您救个活，送人的送到家，是不是您在想法？ 还管我要银子吗？ 哎哎，不。哪能呢？人有脸，树有皮嘛。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。刚才我就琢磨着，我就这么下去，也不是长久之策。白公子，干脆您把我收下得了。 哦， 你愿意跟着我们？当然了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，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，对不对呢？可我要跟您在一起，那不慢慢的我也就混好了，也就有了出息了吗？山药蛋， 你真的会说话啊。哎，你跟着我也可以，我就问你一件事儿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？ 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知道的我全告诉您。 方才你是不是到虎头岩去了？山药蛋一拨了脑袋。 虎头岩那儿进狼，我上那儿找谁去？ 你没跟三老交手吗？没用点穴之法把他们给点住吗？ 我白公子，你真能开玩笑，把我说懵了。你都把我说神了，我都不懂得你说的什么玩意儿，根本没那回事。我上赵三儿家赌钱去了，不信您跟我去问问，我没离开他们家呀。果然不是你，没那么回事儿。这我可没法回答。 好吧，既然那样，我就不问了。你要跟着我，想干个什么呢？ 他跟着您了，他怎么回事？你一个人多孤单呢，骑马连个伴儿都没有，说话了、唠嗑了、打杂了、送信儿了、跑道了、干点什么了。他您多我这么个人，那就方便多了，是不是呢？别的甭说吧，您买东到西的给我钱，我能给您买去。晚上您睡不着，我能陪着您说话。另外，您这玩意儿一天老打仗，悬呐，脑袋掖在裤腰带上，不定哪会儿出事儿。比如说您出了事儿了，别人都不知道；你死了吧，谁都不清楚。他要有我呢，他好办呢。万一你死了，我还能哭你两声。你起码来说，我还能买领芦席啊，把你卷起来扛回来。特云瑞一听这话说的，多叫人丧气。但是也没怪他，好吧。既然你愿意，我就把你收下。我一会儿给你拿俩钱儿。你呀，找个地方换套衣服，啊！你这么埋了埋汰的可不行，把那脸洗洗，头梳梳，才可以跟我在一起。 哎呀，我您那钱呢，最好先留着吧。我是个贱骨头，穿好衣裳我受不了，还不如这么破衣啰嗦的随便。另外洗脸干什么呢？那多麻烦，干脆我就原样得了。等将来我高兴的时候，我再听您的吩咐。 好，那就凭你自己了。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准备要走了，你要乐意跟着我，我把你带走。 上哪儿去？ 那你就不用问了，回中原前去办事儿。 那行， 就这么。云瑞叫伙计开饭，这山药蛋跟着在这儿吃，火气皱眉，一边往这端饭一边数落他：呸，真他妈不要脸，我你属狗皮膏药的，逮谁沾谁。你看白公子好说话呀，没完没散的，滚，吃饱了快滚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歪点子跟别人使去，你要糊弄人家白公子，你缺德都得减寿，你懂吗？什么你跟着人家，到时候人家睡着了，趁着不注意你把包给偷走了，你不定他妈又跑哪儿去了。 我小二哥，你嘴太损点了，那虽然过去我那样，我就不行改改吗？没个来，狗改不了吃屎，我都看到你骨头里去。 伙计说着跟白云瑞说： 白将军，别听他的，他是个骗子，他丢包的人都叫他偷去，您搭理他干什么？ 云瑞夫人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，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发现这个山药蛋有点神点点的，朝冷子冒出一句话来，还都是关键的事儿。 云瑞不能不起疑心呢、他把山药蛋粥起来，尽量压着火性问他，你刚才说什么？ 俺说您是不是上三仙观？ 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没跟你说过这事儿，你怎么知道我要上三仙观？ 你看，对这不小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的事儿吗？您倒没跟我说过，可您跟那个店里头打听过道啊？那么伙计都告诉您了吧，过天柱山怎么走，奔哪个方向，那伙计跟我说的。再说了，您这么个漂亮的小伙又是外乡人，您这一来你是不注意啊，您别人对你可留神注意了，大伙背后老品评你，老揣摩你，我也不例外。他我也是个人呢、甭管穷富，我能不扫听吗？你是谁呀、你来干什么呢？因此我才知道。 哦，云瑞一听他说的合理，是这么回事。山药蛋，我不想上三仙观了，我要领着你回中原上三教堂。 哦，不去了。哎呀，真泄气。 哦，泄气，此话怎讲？ 我要干脆我把话都跟您说了吧。您不是给了我银子了吗？到了赌场上，我把那银子往那一放，我那些赌友啊都感到惊讶，他们就说你他妈在哪偷的银子。我说你们放屁，我才没偷呢，我遇上了个好心人，人家给我的。他们问我那好心人是谁，我们过两天也去要点去。我那就回到店来打听来了，您叫什么名？那伙计都跟我说了，我才知道您是个了不起的人呐。我天哪，就在中原提起您来，妇孺皆知啊，家喻户晓啊，谁不知道玉面小达摩呀，锦毛鼠白玉堂之子，白云剑客夏侯仁的徒弟，未来上三门的总门长的接班人，开封府二品将军。哎呀，我们这块也提的您呢，那简直奉若神明，您就是神，您就是仙。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，我一听可我乐坏了，我这辈子能认识您，我们家祖宗有德是烧了高香了。后来我就问呢，您到这干什么来了？有人说嘛，您可能要上三仙观办什么案子。本来嘛，你们官人上哪儿的肯定是办案，是捉什么人呐、打听什么事儿。因此我特别高兴，我才提出来给您作伴。您忘了我说那么句话了，倒是难听点，我说倘若您要是将人杀了呢，我可以买领芦席把您卷起来哭两声。为什么说那话？就指这说的，那三仙观可挺厉害呀、到那儿凶多吉少啊。可我又一想呢，你有能耐没能耐，您能跨把刀吗？对不对？那刀它就是杀人的，你要去了那帮贼都得尿裤子。我也想借着这股劲儿抖抖威风，我竟挨欺负了，这回呢我也欺负欺负别人。可听您这一说多泄气，不去了，回去了。那得了，我说话我收回来，我还不乐意去呢。露脸的事我跟着您，现眼的事我不去。 哦，云瑞脸就一红啊，怎么？你认为我不上三仙观我就现眼吗？ 那还用说吗？让人家谈论起来顶天立地的玉面小达摩， 气冲冲到了三仙岛，左膀子带着风，右膀子挂着雷，不定有多大的举动呢。结果一听三仙观如何如何厉害，给吓溜了，连我都跟着丢人了，那叫什么玉面小大伯呀，那干脆就改个外号叫胆小鬼得了。这白云瑞被他这一击不要紧，腾着火就上来了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哎，我白公子您别生气，您怎么还给我叫好？不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大丈夫宁死战前不死战后，我岂能被他们给吓住啊？原来确实我想着要走，我可不是怕他们，我回去搬兵去，就因为感觉到人手有点孤单，恐怕误了大事，要冲你这么一说，我不走了，干脆我就带着你赶奔三仙观。 太好了，太好了。 山药蛋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起来，乐的是手舞足蹈，在地下还转了三圈， 这才叫名门之子，将门之后的有骨气。您别怕，脑袋掉了碗那个疤，你要出事了，我给您挖坑把你埋起来，你告诉我地址，我去给你送信去，这样死也值得，对对不对？要不怎么叫鸟随鸾凤飞腾远呢？您是凤凰，我是麻雀，拽着您根铃子，我跟您能遨游世界。如果您是个狗熊，我跟您有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呢？废话少说，山药蛋，你久在这个地方住，对本地的地理你熟悉不？ 熟得很呐，闭眼睛瞎摸也能摸到。 三仙观在哪？你知道？ 知道。没说吗？我闭眼睛都能摸去。 好，那你就给我当个向导，头前大路。 是了，您随我来。 白云瑞把账算了，带着山药蛋就走，反正火气急得直拍屁股。白将军，您别听他瞎白活，他妈这下逮什么说什么，他神颠颠的，您非吃亏不可。云瑞一晃头不见他，如果我不走的话，我或许还回来。云瑞交代完了，跟着山药蛋起身了。哎，您还别说，这一路之上啊，云瑞还真开心，越说这山药蛋神，他越神。哎呀，天文地理无所不知，历朝历代的典故他也能说出几样来，有时候把白云瑞说的是捧腹大笑啊，心说他哪来这么些屁科呢，这位可够贫的。云瑞又一想，人生一世啊，什么人都有，山亚丹这人活这辈子也行，无忧无虑，你看没，嘴大舌长，什么事不合计，这才纯粹是胡了八兔度春秋啊。我倒不糊涂，一天为了官府的事到处奔波，连个家都回不去，他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云瑞想的这儿真是感慨万千呐、说话间，他们翻过一架山，越过一道岭，爬过一道坡。哎呀，走出来可不近呐、云瑞一看，日头都往西摘呗了，三仙观连个影子都没有。他问山药蛋：“三仙观离此还多远？”你说什么？三仙观离咱们还多远？ 我哪知道三仙观 啊！你不说你闭眼都能摸去吗？ 我那叫穷白活呗。我要说我不知道，您还能带着我来吗？我就愣逞强胡说八道。嘿， 啊，把白云瑞给气的，心说我遇上个蘑菇头，这位蒸不熟煮不烂的。山药蛋，可别开玩笑，事关重大，我有公务在身，你可不能耽误我的事啊。 哎呀，我该死，我太该死了，他明明我不知道我逞什么能耐，我真不知道。 白云瑞这回可动了怒了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呸，山药蛋，滚，你给我回去，我看你这个人一点正经都没有啊！我带着你是个累赘，你回集贤村吧，走。 我您别发火，您看您这一瞪眼都把我吓蒙了，您叫我上哪儿去？ 从哪来上哪儿去？ 我都走迷糊了，我能找得回去吗？再者一说，咱俩人结伴行啊，你让我一个人回去，倘若遇上狼把我吃了怎么办？你于心何忍呢？哎呀， 云瑞一看真狗皮膏药，甩不下去了。那你跟着我还有什么用啊？你连个道都不认识， 我这么办得了？我也知道我是您的累赘。 嗯，白将军， 您找个人家把我寄放起来吧，好不好？完，您爱办什么事办什么事去。您觉着不出气，打我一顿也行，那我就不跟着您了。 哎呀，白云瑞一想，这事怎么办？还真不能把他扔下不管。好了，云瑞一想，上哪儿找人家去？领着山药蛋翻过一架小山坡，再一拐弯，哟，一看碧瓦红墙，闪出一座庙宇。云瑞心说：“这不是三星观呢？你看，诚心找找不着，想不找遇上了。结果到近前一看，不是三星观。转到正门这一瞅，挂着块匾，上写二圣祠。小庙不大，也就两层院，门还开着呢。借着落日的余晖，往院里一看，呵。”简直像一张图画展现在眼前，这院扫得溜光赞亮，连个草刺儿都没有。院的正中心有一棵千年古柏，在柏树下有一张石头棋桌，放着蒲团，有两个老道正在对面下棋。脸朝外的呢是个白脸的老道，胡都白了，背脸这人没看清楚，旁边站个小老道，手里拿个苍蝇栓在这观棋，树上还落着几只鸟叽叽喳喳，显得非常幽静，真好比世外桃源人间的仙境一般，看看人家比比自己，真是天壤之别呀。云瑞一想，管什么地方呢，把这山药蛋先存到这儿，我好去办事，顺便打听打听三仙观离此还有多远，他们肯定能清楚。云瑞想到这儿，领着山药蛋就进了院了。那位小老道回头一看，来俩人，前头是个漂亮小伙，挎着口刀，后头跟这个要饭花子，小老道就迎上来了。无量天尊，二位施主有事吗？云瑞一乐，小仙长，我们是外乡人，到这儿来办事，把路走错了。你看天色已晚，我们打算在宝观讨咬一夜，不知肯收留否？哈哈哈！无量天尊，哎呀，这我得请示请示我二位师父。师父，来两位投宿的，您看收是不收？那位白脸的老道把棋子儿放下，手里的鱼篮抬头看看白云瑞和山药蛋， 微微欠了欠身，欢迎欢迎啊。庙宇是十方画来的，给十方人准备的。既然如此，徒儿在把最好的房间房门开放，让二位住在这儿，不准慢待。是，二位，我师父同意了，随我来。云瑞冲着老道一抱拳，多谢，二话也没说，跟着奔了后院的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哪个地方都那么干净。等把屋门开开，云瑞进了屋角，这个清凉，这个好地儿就甭提了。山药蛋进屋一瞅，我这铺大床啊，能睡八个人，哎呦，太美了。上了床，他打了俩滚，把枕头拿过来，他躺下了。小老道瞪了他一眼，然后去给沏水。水给沏上，跟白云瑞说：“施主啊，咱这茶叶可没好的，您包含着点。这茶都是枣茶，是我们自己泡制的大枣沏的水。您原谅，多谢多谢。明日我们登城之时，多给香珠。还有，您看着赏吧。你们二位要用什么，只管说话。要不用呢，我去伺候我师父去了。仙童请便。”小老道走了。白云瑞一边喝着水，一边瞅着山药蛋，想训教他一顿。一看呢，这位吃得饱，睡得着。脸朝那边睡着了，哈子流出多长来了呢？白云瑞气得一甩脸，心说呀，我就把他寄放到这儿，我打定好道路，我自己去。今天晚上我就起身。哎呀，抓紧机会，我得歇歇，今天晚上还得干活呢。云瑞想到这儿，喝了碗水，躺在床上也睡了。其实他没睡着，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掌声登了，小老道一推门进来了。二位施主休息的如何呀？我二位恩师有请，请你们二位施主共进晚餐。开饭了。山药蛋一听说开饭了，一咕噜声起来了。 我做梦都吃饭，可把我饿得不行。哎呦，吃饭喽。 对这事儿他挺感兴趣。云瑞也不理他，跟着小老道奔前院。到前院一看呢，饭菜摆好了，白米粥、白面大馒头，还烙了几张饼，还真不错。给云瑞他们摊了几个鸡蛋，剩下就是咸菜。这两位老道在这陪着，四个人一起吃，小老道在旁边伺候着。就见那白脸的老道吃着吃着把筷子放下了。无量天尊，请问这位施主尊姓高明啊？云瑞把筷子也放下了，不敢，在下姓白，双名云瑞。哦，白是叫什么？白云瑞呀，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不成？云瑞心说，你看走哪还都知道我啊。小达摩点点头，不错，正是在下。哎呀，失敬失敬。俩老道起身离座，躬身施礼。云瑞站起来是以礼相还。人家在这说着话，这山药蛋是甩开腮帮子，颠起大槽牙，把那盘摊鸡蛋他全吃了。这可没出息劲儿就甭提了。老道也没理他，云瑞也没理他。彼此落座之后，老道就问白德将军：“贫道有事不明，当面请教。县长有话自管讲。”小可愿闻高论。白将军，我们知道你是个盲人呐，开封府离开你 那简直是不行啊。您怎么得暇到了三仙岛来了？莫非有什么公事不成？仙长，我正是为公事而来。请问仙长尊姓高明？ 哎呀，我们是三仙岛的两个废人呐、啊。既然白将军要问，那我们就说说吧。这白脸的老道一指自己的鼻子，贫道姓孔，我叫孔飞，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真鸡子。他用手一指那黑脸的老道，这是我亲兄弟，叫孔元，人送外号叫织鸡子。我们二人在此出家已经42载了。白瑞听这名儿觉得挺熟，仔细回忆回忆啊，对了，在四川峨眉山学艺之时，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好像提到过这两个人，说他们是南海派的二仙，两个人武艺非常高超。对，是，没想到遇上了。云瑞客气了老半天，今日得遇两位高人，真三生有幸。哎呀，白将军你过奖了。童儿快去再炒几个鸡蛋来，这也没别的，又炒了一大盘。那山药蛋一看，我还吃的甜嘴麻舌的，又来了，生筷子就想夹。云瑞把脚抬起来踩了他脚一下，那意思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，你不怕人家笑话？这一招还挺有效，山药蛋撅着嘴夹了一小块塞嘴里边，嘟嘟囔囔不知道说什么。这时真吉子孔飞孔老剑客问白云瑞，白大将军，刚才我说了半截话，您到三仙岛是抓差办案呢，还是调查什么事儿？老剑客，我想到三仙观去一趟，抓一伙强匪，他们杀了人了，有人命在身，因此我要抓他们归案。啊，你上哪儿去？三仙观。亮天尊，白将军，您一共来了多少人？就是白某一人，还有我新收的这个书童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是打您的高兴啊，三千贯可去吧的。也慢说，您一个人带着个书童，您就是来10个100个，恐怕也要凶多吉少啊。白云瑞真不爱听这种话，心说到了三仙岛净听这种话了，没一个说好的，一张嘴就这么凶险，那么危险，一个人不行。因此云瑞心里是非常反感，冷笑了一声，孔大剑，多谢您的关照，但是我们深入宫门的人就知道抓差办案，捕盗捉贼，为国家除害，死又算的什么呢？危险又怕什么？恕贫道失口，既然白大将军有这一团正气，小道不便竹篮呐。好吧，那就算我白说了。这山药蛋可能吃饱了，把筷子一放，拿那破袖子蹭蹭嘴， 我你们俩老道什么也不是，就知道没事在这敲木了鱼的念佛。我家主人什么身份你们知道不？玉面小达摩。我听说那达摩呢，就是留下武术的老祖宗家，那我家主人是小达摩，就是你们的小祖宗家。 白瑞狠狠瞪了他一眼。 嘿， 废话，哎，是我这人没念过书，他我不会用词儿，但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您别把那三仙观说的了不起了，不就仨破老道吗？我都见过他们。另外还有帮贼，攒鸡毛凑胆子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家主人去了，一划了，全都划了完。大伙听完，瞅着他一阵冷笑，谁也不理他，看出来他疯疯癫癫的。正在这时候，这饭还没等吃完，就听院里头唰唰唰唰唰唰，孔飞和孔元打了个冷战，把筷子放下来。院中有人，徒儿，看看是谁？哎，小老大把门开开，借着灯光一瞅，哎呀，我娘，佛佛佛佛佛佛佛，师傅，您快来看看吧。说话间，众人把筷子放下，都到了屋门口了。云瑞站在二道的后头，仰着头往院看，一瞅院里来了十多个，一色都是青色的衣服，披着大斗篷，有几个人面罩青纱，手里拎着长剑，简直跟凶神恶煞一般。为首的人长得好像半截黑塔相似，平顶身高一丈二尺，还挂铃。他跟那些人穿的不太一样，头上戴着虎头巾，身上是虎皮坎肩，下边是虎皮的围裙，腰里扎着一巴掌多宽的皮带子，在手里拎着一对短把牛头都。牛头都是什么呢？就像锤似的，不过锤是圆的，他这玩意像牛脑袋，上面还带俩犄角，锃明刷亮的。看见人年纪也就四十岁左右，俩眼倍儿亮，借着灯光一照是烁烁放光啊，就知道是一位武林高手。您看孔飞和孔元是南海派出了名的剑客，但是一看这个人，这俩人就挫了半截啊。无量天尊大侠，言夜之间您怎么来了？孔飞，据我们得知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小子已经踏进三仙观的境界，到你们这儿来没有？如果来了，你要及时禀报我家观主，不然的话，我让你们是死无葬身之地。 我可以把我所有感情全放在一旁，跟着你到处流浪，只要你记得给我一点温暖的眼光，好让我整夜疯狂。什么人都不想，什么事都遗忘，今生我要住在你心上。